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葉輝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马拉大选刚刚结束执政的毛统国阵连任反对党领袖安华一度挑战声势浩大。叶辉上星期去马拉亲自观战，以香港文化人的身份在那处对香港华人听说 马拉华人听说打气有加。 当然以你老哥的客观理性， 你就不会说搞到要介入人家的内政。 以你观察这么久， 你觉得这场马拉选举 和我们香港有什么影响？ 我们其实有时说去 旅游或者你去一个地方观光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一些东西，其实你要明白自己站在哪个位置去看。刚才你也说了，我一个外来人，我当然不会带任何主观的一些眼光认为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我只能够如实凭我所见，我必须要讲清楚我见到的 最主要的由吉隆坡到芙蓉到新山到檳城，再到檳城以外的和檳城和太平之间的一些乡镇所见的，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华人地区，所谓华人。 我亦都冇辦法同馬來人有任何溝通，但我喺街上面咧，我啊聽到啲嗰啲馬來語啊，那個叫烏巴，好似係咁上下嘅音啦，咁就係話要即係change，即係最主要就係要變嘅。咁但係我當日第一晚去到檳城嗰陣時咧，就即係見到怪現象啦。咁啊，一車就車咗去一啲即係。 唔係免費午餐，係免費晚餐。總之咧，你咁樣入去咧就飲食，不限時，即係去打烊之前咧可以飲食嘅。亦都有大量嘅喺嗰個韓光附近嘅，即係所謂啲唔同嘅藝人，即係馬來西亞喺外地翻嚟嘅藝人，一啲西方藝人，甚至有啲韓國嘅藝人去表演。 有免費表演，有免費午餐，免費晚餐，仲有嗰啲店鋪、嗰啲橫街啊、大街小巷，全部掛滿曬藍旗，藍色嘅旗。 即係邊範咧？ 咁啊，即係國陣啦。藍色嘅旗，據講掛旗有加，每張咧就收費若干，就派錢、派食物、派。咁我就好奇啦，我問，咦，咁咪即係賄選？嗰啲。 朋友就回答我了，他說在任何地方看來都是賄選，但是這個我與民同樂，我又去做很多，我取之於民就用之於民，他有什麼錯呢？他這樣的回應你就沒有辦法。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就算是賄選，這是文化，你應該包容，即是你不可以用西方的眼光 去判斷一些遠東的文化和習俗。聽你剛才所說，不用想，這種現象遭到反對黨領袖安華痛斥，說他是賄選，說政府一味請孟加拉、印度小數族裔吃東西，甚至外勞飲食、吃外勞。總之這幾天坐下吃多少，想吃多少就殺多少，吃完不用找數，用一張選票來找數。於是 就得到連任了這種口腔期我一向都說又證明本人十幾年來這些論斷是極之正確在遠東這些落後的小農社會你去學人模仿西方的民主一人一票 我不敢說永遠不成功,你可以模仿 不過過程真的要很漫長 因為這與早兩年泰國他信,為何會弄黃三軍 又是,當你的城鄉差別貧富懸殊時 你的執政政權,他手上擁有資源時 他當然可以蛇齋餅種招待一些民主意識落後教育水準低下以及可以說腦裏沒有什麼民主人權意識的一些類似選民的人形物體用口腔和腸胃甚至肛門 各種感官的滿足來到交換一些屬於精神層次上的東西就是叫做民主這種現象在英國、美國葉德輝你住在波士頓你是美國人在你們貴國來說會不會出現一些口腔的現象<笑> 美國波士頓奧巴馬當時去請波士頓黑人去大賊吃非洲雞那你猜會不會那些茶葉黨其實他想贏很容易拿錢出來美國大把錢摩門教有錢共和黨有錢軍火商有錢不如羅姆尼對 奧巴馬時,在波士頓拿錢請黑人吃非洲雞 請墨西哥人吃Taco 請唐人吃乾炒牛河 兼揚州炒飯 票就響響聲 當時羅姆尼就贏了貴國有沒有這些低下看上去覺得相當有趣的現象派東西全世界都派有些口頭的承諾這些我不知道是否口腔期周圍去喊咪<笑> 你出去登灘有人向樹演講他承諾你今晚你吃這餐飯是沒有錢承諾你醫療又得到保障這個不是口腔期是口腔期那把口說空話口腔期我想全世界包括西方文明國家當然有但口腔期 這件事是相當未知有也未見過我只想知道這件事然後我就由小龍的角度問一問孔夫子說食就勝也你賄選也好蛇齋餅種也好招呼來就招呼去只有食 進步一點也行,這亦是2012年3月 上口吃完了,下身沒得吃,那又怎樣呢? 所以那些選民,差就差在這裏 你應該向這些執政黨,整個場台的垃圾、什麼拉絲果冷、什麼沙爹掃之後 拿牙籤溜溜,用馬拉話也好,印度話 不是,開港中國有句叫做飽暖施含肉 沒有下文,我把選票都要想想,看看可不可以給安華 這樣的時候,你說想蛇齋餅種那些,那就麻煩了 要準備一些性工作者、足底按摩妹 以及大量的空房、帳幕等等 這些事情,到時若真是口腔期的時候 只有得個人 會不會又有進一步的要求呢? 所以這些都是農村社會的執政者 日後要有所準備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葉輝 森美都呼籲幫國內小農脫貧上面的小農脫不脫貧我們無能為力 不過2017幫香港基層的選民 來擺脫飢餓不如參考馬來西亞模式一人嚼分餐九大鬼、盤菜各色其色一人有得嚼這種 遠東式的農村社會行為,為何西方沒有呢? 因為法國、美國、英國這些西方的白人國家 他那種民主議會選舉是有基礎 有什麼呢? 思想基礎 最主要是法國大革命之前有盧梭、迪德羅、孟德斯鳩 這些人權的論述 法國大革命不是一群農民掀起 是一群知識分子帶動一群手工業者、手工業生產者 亦即是資產階級 在受到法國盧梭這些人權思想的啟迪之下 他那種是思想啟迪行先 然後才 有行動,來為自己爭取權利 沒錯,法國大革命都是說沒有麵包吃 麵包價格貴 都是因飢餓而起 但它並不是因填飽肚而結束 若因飢餓而起 當時路易十六派麵包 蛇齋餅種,一樣是搞定 但不是,因為當時有一群革命領袖,是知識分子 他們這些是報紙的編輯、記者、律師他們用了幾十年前盧梭的思想、知識和人權意識來帶動爭取民主 這個法國大革命之後 一人一票,三級會議,變為一個國民議會,變成三權分立,君主立憲短暫,到最後成立共和,然後對於整個西方民主、現代民主,那個時代有一個關鍵的影響。而這樣在東方社會是沒有的,泰國、馬來、印尼那些因為你去馬來看看你發現書店這個行業很發達不要說華人是說馬拉我見不到馬拉人是很喜歡看書讀書的風氣不是那麼濃厚我相信去到印尼、菲律賓一般的人都不會 這樣的話,你那種學人家民主選舉,你那種選民本身,腦海裡沒有那種人權的意識 並沒有說我用選票做主人,是我要參與這個政府 為何我要用選票選出政府呢? 就是這個政府將來我是一個小股民 我是政府的股份持有人,不是因為你有你統治我,帝力於我何有哉 然後你三兩餐就可以令我脫掉褲子,將靈魂、尊嚴給你 這是有本質的區別 所以去到遠東這些國家,泰國、其他東亞這些國家 用蛇齋餅種、用食物來換取那一刻的選票 然後那個選票交出去,這班人就繼續被人統治 他沒有那種意識,政府我有份 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分別 所以很多人一心以為,民主是普世 是佳準,這是錯 有人質疑,民主那麼好 你看印度、菲律賓、第三世界民選 又不見他怎樣,這個說得對 這是東西方之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不是民主本身有問題 議會的民主本身,為何要在歐洲 用在北歐、美國 可以保障財富的相對平均,社會福利等等 以及保障一種相對幸福的生活 而在遠東非洲不行 就是未開化,說到明 就是你那種人,他沒有那種迪德羅和盧梭那種思想行頭 他沒有這種知識行頭,他沒有這種意識的需求 其實除了這個,當然我也同意你說人的意識 最起碼的一點 民主不是賜予的,不是一個口號 天生你就已經是持份者,你是民主的一份子 而不是有人給你,或者你要拿東西去跟別人換 這個意識是沒有 其次,所有民主都有一個經濟成本 即是等於開發火車,當日美國去築鐵路 找華工、非洲黑人,他的成本就很低廉 現在你去建屋、拆屋、鋪,成本就高 以前在西方,尤其是在歐洲、法國、英國這些國家 他未有大到現在的跨國企業亦沒有很大的跨國財團在背後操控 他民主票的成本相對廉宜一些 但現在你去到亞洲,成本高昂,樣樣都要共識 哪有共識 而你今次,我們看看馬來西亞,華人最重要的華人下一代覺醒 二、三十歲的,他們覺得這種政局沒有出路 長期華人處於政治文化邊緣化 所以這次大量華人的年輕票倒向安華 這才令執政國陣緊張 今天新聞回來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網絡8比1903